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 2004年底推出了最期待的创作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这就是许巍。其中刚刚我们听到旅行更是具有人文色彩的音乐之一，这首歌的歌名许巍至少斟酌了7个月的时间，它有着入世的深情况味，也有着出世的随缘自在。对于关心华语原创音乐的朋友来说，许巍两个字就是金字招牌了。他用旋律怀念过去，用淡定表白未来，歌声在他的肺腑唇齿之间游走，凝结成了对人生的敬畏，对音乐的感恩。对了，汽车音乐会今天的主题就是感恩祝福。从这周一开始，每天都有一个点哈、周一呢是幸福，周二呢是快乐，周三呢是梦想，周四就是感恩和祝福，明天是温暖。哇，在这样一个天气，我们听到这样的歌曲好像再适合不过了。在这样的寒冷的阴冷的天气，怎么天这么黑呀、要音乐温暖彼此，在音乐当中寻找阳光。说了这么半天，这档节目叫什么名字？汽车音乐会。哇，又同大家见面了，掌声在哪里？在2021年剩下没几天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总结今年，我们要感谢哪些人，要感谢哪些事，然后再来憧憬我们的2022。 汽车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每个工作日9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腾斌为你零压甄选汽车音乐，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 今年要感谢的那个人是谁？除了我啊，除了我之外，还要感谢谁？好了，听听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来告诉我你要感谢的那个名字是谁啊！要恭喜昨天的生如夏花获得我们的奖品了哈。不用谢我了，今天可以继续来互动招呼一下大家啊！你们如果想获得奖品，来赶快提供名字，你们今年要感谢的那个人是谁？你们明年要祝福的那个人又是谁？好了，2021感恩，2022祝福。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调整一下顺序哈。从这周一开始，我们的汽车音乐排行榜停在第一时段，第二时段因为有特别的安排、特别的内容、特别的惊喜。好了，北京时间9:08:58，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九名，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像命中注定一般，如火一样的那个夏天，撩人的夏日舞会，你跳向我的身边，泪滴稍微淡，在你说爱我的夜晚，真甜蜜呀，我爱你到永远。可哪有什么永远，是非爱恨已无需再变，下一曲无伴更换， 失去的雨永不再返，你后悔了吗？痛得像死去的夜晚，你原谅了吗？爱你又把你伤害，为什么就这样的离开？为什么就不能相爱，一直到我们死去呢？都去了哪？充满遗憾，一切都不必重来，什么也无需更改，生活在继续，误会从来不曾停止，一错再错的的故事才精 朴树的音乐从来不炫技，但是感情却特别特别的充沛，每次的音乐都有那么一点点的克制在其中，没有完全爆发出来，如果完全爆发出来更会铺天盖地的感染到你哈。这种简单朴实的唱法全靠歌词和旋律来打动歌迷，没有声音的炫技哈。当年随着生如夏花的热卖，生如夏花2003年呢，这首音乐继续保持热度，获得了市场的口碑，市场和口碑的双重认可。在2004年呢 ，Sammy 郑秀文也翻唱了这首《我爱你再见》，再次获得认可。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9位，朴树《我爱你再见》。 生如夏花，你是不是非常喜欢朴树？所以你叫生如夏花，也是朴树的那张很热卖的专辑的名字哈，生如夏花。好了，今天聊天室当中，除了生如夏花，还有哪位好朋友？赶快来来来来来，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啊，今天我们有这个话题哈，那就是2021即将过去，要感谢的那个人是谁？2022即将到来，要祝福的那个人又是谁？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如果要感谢，要感谢，很多朋友，我是说我哈。特别特别要感谢的就是听众朋友们，当然了，如果你需要感谢的名单有很长很长的名单呢，感谢我的亲人，感谢我的家人支持我的工作，感谢我的台里面的，不是我们不是老板啊，感谢我们台里面的领导哈，各级的领导对我的这个工作的大力的支持和认可哈，再有很重要的就是要感谢听众朋友一路的相伴，一路的支持，谢谢你们。好了，你要感谢的那个人是谁？在2022年要祝福的那个人又是谁？2022年我祝福你们心想事成，生活幸福美满。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八名歌曲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你的心里不再有我，从幸福到落寞，预想不到的结果。说好的爱已经忽略，我被清除出你的世界。想不通的错，是不是你的身边多了一个他？是不是我能给的还是不够多？你要什么？曾经你说看星空看日落不如看我的眼眸，用尽每分每秒在身旁为我停留。我心以为这一句句刻在我心头，换来了深情，哪怕某一年某一天时光会慢慢倒流，转身的时候忍不住想把你挽留，可最后你还是要走。还是不够多，你要什么？曾经你说看星空看日落不如看我的眼眸，用尽每分每秒在身旁为我停留。我心以为这一句句刻在我心头，换来的忘不掉的深情，哪怕某一年某一天时光会慢慢倒流，转身的时候忍不住想把你挽留，可最后你还是要走。曾经你说那暖风那云朵都不及你的深情，哪怕某一年某一天时光会慢慢倒流，转身的时候忍不住想把你挽留，可最后你还是要走，可最后 你还是要走。 即使离开，即使曾经带给过伤害，但最后留下的都是感激，感激曾经带给我的一切。曾经你说来自关喆，这首歌曲抒发了他对于过往情感的回味和依恋，感谢曾经过去的那个人，迎来即将要到来的那个人。上到第十三名，本周晋升到第八位，关喆，好好听的声音，金属质感的好嗓音，曾经你说。好了，继续攀升了第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又是可以让你的情绪无限放大的一首作品。如果现在你是幸福的，在这样的音乐当中让幸福蔓延，如果你有一点点小忧伤，就在这样的音乐当中让忧伤随着2021走远吧。爱与哀愁，童安格，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七位。 走在风雨中，我不曾回头，只想让自己习惯寂寞。如果在梦中没有你没有我，能不能够让自己不再难过。爱并不会是一种罪过，恨也不会是一种解脱。爱与哀愁对我来说像杯烈酒，美丽却难以承受。 喜欢的童安格，没错，就是你们喜欢的这样的声音。 即将过去的2021要感谢谁，即将迎来的2022又要祝福谁。好了，在听听聊天室当中看到一位听友，这是酸酸甜甜小红果，2021感谢我是二岁的女儿，让我学会了最大的包容和理解，祝愿所有正值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成长快乐安康，祝福和感谢都有了。你呢，想要感谢谁，想要祝福谁？我呢，要感谢2021，祝福2022。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接下来我们转换一下情绪吧。第六名歌曲《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歌哼了好几遍，沉迷的感觉，仿佛歌词里的画面，唱你你就出现。我该不该慢慢来 Think you are so around about you and I Baby you 为何看着你就说不出来 Baby you 写下每一句我对你的爱 Baby相伴，暧昧的感觉不知不觉的蔓延，我的嘴巴陪着你的看，简简单单也显得梦幻，跟着你的心慢慢靠近，闭上眼睛 I think you are so around about you and I Baby you出来 Baby写下每一句我对你的爱 Baby 直到你能成为我的依赖 Baby 我的眼中只有 you and I This is take it slow Don't wanna go slow Ever since you walked 可说前面的歌曲是略带忧伤的，那么这首歌曲绝对就是甜蜜和温馨的。Jane, You and I，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六位。真的太会唱歌了，有这样一把好嗓子，真让人羡慕。好了，再来重温一下刚刚为你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到第六位的歌曲吧。稍后回到汽车音乐会第二十段，更加精彩。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位，许巍，旅行。 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 第九位，朴树，我爱你，再见。 为什么就这样的离开？ 第八位，关喆，曾经你说， 曾经你说那段风那云端都不及你的。 第七位， 童安格，爱与哀愁。 爱与哀愁对我来说像杯烈酒。 第 第六位，张靓颖 You and I。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汽车在城市中穿梭，音乐在移动中流转，汽车音乐会，让音乐为你打开无限可能。 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每个工作日9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腾斌为你零压甄选汽车音乐，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 蔡依林她的一路成功就是在告诉和身体力行地影响着新一代的年轻人，只要不断的努力就一定会有成功的那一天。刚刚是许愿池的希腊少女作为过渡，让 Jolene 蔡依林也安全地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声音形象当中，也为她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真的我挺佩服 Jolene 蔡依林的，真的很拼的。以前就有人说，哎，你唱歌是不是都是录音室啊，你在现场能行吗？人家就努力的练哈。他说，哎呀，蔡依林就是五官还可以了啦，就是有点婴儿肥了。 然后人家就使劲的努力的去减肥，然后塑身哈，啊，自己的身体不是那种枯瘦哈，而是那种很健康的美哈，身形就是很健康的美。然后人家还会练的各种这个舞蹈动作，高难度的动作啊，真的，哎呀，真的不得不佩服人家就是这样努力，这种拼的精神，也是在身体力行告诉年轻的人哈，来坚持努力就会有成功的那一天。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然后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感恩和祝福。感谢2021，祝福2022。2021年有没有特别要感谢的人？2022年有没有特别要祝福的人？正如夏花来说说吧，作为我们聊天室的，这个群里面叫群主，聊天室叫什么主呢？叫室主。是主不管了，他说感谢一下自己吧，听广播多年，今天才来聊天室，来了就一直在。你是说这个2021年的第一天吗？感谢一直喜欢音乐广播的自己吧，明年汽车音乐会，生如夏花，太阳宫夏花一直还会在，担起掌柜的重任。生如夏花说得很好哈，感谢自己，感谢自己这么明智选择汽车音乐会，然后祝福自己在2020年继续好好的陪伴汽车音乐会。好吧，好了，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既然是汽车音乐会，有音乐还要说车呀。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很多人会发现啊，汽车开久了，发动机呢会抖动、爆震、噪音大、油耗高、动力不足、冷车启动困难，这些多半呢就是积碳引发的问题啊。怎么办呢？哎，用车贝尔轻松解决积碳问题。现在第二瓶车贝尔半价，即刻开抢！来，咱们一起微信搜公众号17061235，17061235。如何让车辆持久的好状态呢？来，建议您用一下车贝尔。天猫和微信都有售哈，微信订购记住了，第二瓶半价，微信搜公众号17061235，17061235。来说说什么是积碳，刚才说了半天，其实积碳呢就是汽油和空气燃烧不充分，或者燃烧之后的残留物长期积累，经过高温而形成的胶质。燃油车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一定会产生积碳的，这是无法避免的哈。但是如果积碳量多了，就会引发发动机的故障。汽车保养手册要求20000公里左右要检查清洗积碳。4S 店呢，通常是用吊瓶或者是拆卸、核桃沙呀、干冰这些方式来清洗的。10来万块钱的车清洗一下就得花个1800，像奥迪、奔驰、宝马这些车，哎呀，那就得花上大几千哈，费钱费时，还需要承担拆装不到位的风险。那如何省钱省时又安全高效的去除积碳呢？来，建议您用车贝尔，现在开抢！来，大家一起微信搜索公众号17061235，17061235。啊，车贝尔天猫微信都有售哈。车贝尔功能很强大，直接加油箱，正常行驶当中轻松的就清除了油路、油箱、喷油嘴、进气门、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等多部位的积碳，省钱省时更省心。再来说一下电话，现在微信订购第二瓶还是半价，微信公众号记好了，17061235，17061235。好了，继续来给大家一首励志歌，满满的正能量，当然是汪峰《飞得更高》，祝愿你2022年飞得更高。 生命就像一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现实就像一把枷锁，把我困住，无法挣脱。沉迷样的生活锋利如刀，一次次将我重伤。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我要飞得更高。 手指想象是一次解放，腰身剪碎这有过的我，我要的一种生命更灿烂，我要的一片天空更蔚蓝，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我要飞得更高， 飞得更高，祝福你的2022梦想成真，幸福快乐就在汽车音乐会。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来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好了，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哈，如果车产生了积碳该怎么办呢？你的车除碳还在用打吊瓶，那你真的是 out 了。车贝尔呢就是专业除积碳的呀，直接加油箱行驶即可轻松除碳。车贝尔推广11年之间啊，经过了13次的升级，百万台车的测试，积碳清洗安全有效性得到了很多老司机的认可。内窥镜的检测无效，全额退款，还配一箱油。除碳保养一年呢只需要2瓶，真的是太便宜了。现在微信订购第二瓶还半价，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哈，170610-12345，170610-12345，关注之后呢在线下单，还送货上门，货到您再付款都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170610-12345，170610-12345。有车友在问哈，车贝尔功能这么强大，使用麻不麻烦？非常简单，刚才我说了，直接加入油箱行驶正常，强大的除碳因子高效溶解积碳，轻松清除并解决积碳的故障，好用还便宜。再来说一下哈，微信来搜索公众号170610-12345，170610-12345，在线下单更优惠。好了，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继续听感动的歌，李宇春春春，感谢你感动我。这样的好音乐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你没有用牺牲来感动我，付出的却让我明白我要什么。不说爱上少了你，只给我暖和，只为了告诉我幸福是什么。当我沉默，你就继续谈笑自若，像不忍心踏碎我背影，容许我一笑而过。也一时情绪有点低落，只会递给我一颗糖果。你承受了太多的寂寞，成全了我的洒脱。明明变得快乐太多，我却还是原来的我。的那么执着，却又觉得是种解脱。感谢你没有用牺牲来感动我，付出的却让我明白我要什么。不说爱上少了你，只给我暖和，只为了告诉我幸福是什么。 是你证明我没有错，原来拥抱并不是枷锁。直到顺其自然爱上你，我知道我爱什么。 在2021年末，我们听到了2012年李宇春推出的《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这张专辑当中的《感谢你感动我》，源自于李宇春的创作哈，少了文艺青年的瑕疵，却多了岁月的痕迹，这才值得我们慢慢的、细细的去品味。好了，这个时段最后来听《明天你好》，这首歌代表长大。牛奶咖啡将自己的成长心得借音乐之手来表达，鼓励那些仍然在迷茫当中的人们，不要惧怕当下的不如意，努力生活，努力去寻找人生新的方向，大声地喊2022你好，明天你好。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

车改变生活， 音乐打开世界。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每个工作日9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腾斌为你零压甄选汽车音乐，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强势的新时代女孩带来的这一首 Oops， 特别是还和 Chili Cones 合作的哈，他们就是 Little Mix 小混合带来这首 Oops。 这首歌曲应当是在2021年，是不是今年特别流行的一首英文歌曲了？好了，还记得我们那件事吗？什么事儿吗？就是我们在盘点2021年最值得听的十大汽车音乐金曲哈。其实这十首音乐呢已经都选好了，那么现在呢在收音和刻录碟的阶段，在新年伊始的时候呢要作为新年礼物送给大家了。这是我们汽车音乐会的特辑四，是一张特别的特辑哈，就是每张都是特辑是吧？那这个今年推出的第四集呢也是集齐了，结集了 2021年的这个必听的汽车音乐哈。你看我们的汽车音乐精选的汽车音乐就是这点好，不一定这些歌曲都要是2021年诞生的新歌，而是在2021年流传开来的，特别喜欢大家特别喜欢在开车的时候聆听的汽车音乐。好了，你还有这个其他的想法吗？还有好音乐推荐吗？没有问题，我们这张碟当中呢还会有这个加量不加价，还有互动的几首作品由你来推荐哈。好了，北京时间10:05:58，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跟大家说一下，七天可以经历四季，哪儿？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人们说旅行是最考验感情的，旅途的过程可能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稍有不如意就会暴露两个人最真实的一面，能够一起面对困难和挑战的人才能和你长久在一起。所以不是说了吗，有一种说法说考虑和他结不结婚，是不是和他一起走到人生的尽头哈，就和他一起去旅行。去哪儿旅行？一定要去那种不是这个大家都是很方便啊，找到酒店啊、住宿啊、各种攻略的地方，而要去那种没有任何攻略，两人就徒步旅行，遇到各种各样的突发起来的问题，看看他的解决应对能力，看看他克服困难的能力，看看他包容你的能力，看看他照顾体贴你的能力。天哪！好了好了，话说回来啊，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经历四季的地方啊，可以带大家去体验一下，就是四月的新疆啊，可以经历四季，春天，在最看天气的杏花沟，能等到阳光下的杏花开。翻山越岭到人少的地方拍出大片儿，夏天光秃秃的大树等于再加上土坡，有着非洲沙漠的即视感。秋天伊犁湿地公园还有荒漠的草原，就仿佛置身在大峡谷和沙漠当中。冬天来赛里木湖，可以看到旁边的山川公路、冰川日落、天鹅等等等等。走吧，和他牵手红地毯之前一定要去一趟新疆。好了，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进入这个时段呢，车贝尔也为大家准备了奖品哈。车贝尔提供的195元的除碳剂，汽车抖动、油耗高、启动困难，多半是积碳的问题。来试着用一下车贝尔，轻松的解决积碳问题。现在呢，下单第二瓶车贝尔半价。来，咱们一起微信搜索公众号17061345，17061345，车贝尔轻积碳。内窥镜的检测无效，全额退款哈。另外还赔一箱油，天猫和微信呢都有售，微信订购第二瓶半价。来，微信公众号是17061345，17061345。我们今天同样会有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人获得一瓶。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还记得今天的重点吗？感谢和祝福。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感谢2021，祝福2022，永远都知足。感谢和祝福，并知足。来分享五月天的这首很温馨而又温暖的歌吧，《知足》。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总是不能懂，不能觉得足够。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当一阵风吹来， 来风筝飞上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那天你和我那个山丘，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那样的回忆那么足够，足够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Richardson 陶喆郑秀文康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53，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好了，今天周四来关注赛车，我们来关注一下赛车哈，再次提高 F1 赛车重量的下限795公斤。最新发布的技术规则限制 F1 赛车的最低重量从792公斤提高到了795公斤，这一重量呢不包含燃油。2022年赛车最初的重量下限是775公斤，目前提升了20千克，这数字比2021赛季的赛车增重了43千克。那么自从2014年 F1 进入混动时代以来， F1 赛车的最低重量呢已经增加了48千克了，其中引擎的限重为150千克，计划在2026年引入的下一版 F1 技术规则当中缩小赛车的外部尺寸，这将使得 F1 赛车的重量显著降低。那么从1967年到现在， F1 赛车的重量已经从450千克左右增加到了2022年接近800千克。1987年到1988年这两个赛季， F1 呢为涡轮增压赛车和自然吸气赛车分别制定了540千克和500千克。说现在没有办法哈，重量这是在不断的增加，不断的调整，还是在增加。希望以后改进之后，把外壳呢变得更加轻，这样呢就可以重量大大缩减了。要知道，在赛车高速运行的情况之下哈，每一

手里的工作总有一点多，时间也永远不够。如果这城市不理睬你的愁，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无论今天的天空是怎样的颜色，无论烦恼算不算多，当你打开空气中的第一首歌，好运一定会准时降落。你曾经的朋友是否常常联络，曾经的故事像一首歌，也许身边一切已经变得太多，你的身影我依然记得。无论今天的天空是怎样的颜色，无论烦恼算不算多，当你打开空气中的第一首歌，好运一定会准时降落。你曾经的朋友是否常常联络，曾经的故事像一首歌，也许身边一切已经变得太多，你的身影我依然记得，你的身影我依然记得。 你的声音我依然记得，仔仔细细听了刚刚这首作品的每一句歌词啊，真的唱到心坎里。当你打开收音机听到第一首歌曲呢，歌词一定会打动到你，给你鼓舞和振奋。好妹妹乐队不如听一首歌，挺好和张小厚这两个人努力生活认真唱歌，在音乐当中也歌颂着关于年轻人的梦想和执着。在岁末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曲真的好感动啊，给我们深深的鼓励啊。说到感动，还有那就是温暖。今天节目最后呢，就来分享王铮的这首《壁炉》，好温暖的歌。世界上总会有那么一个温暖的壁炉，在某个角落等着你。2011年这张专辑的新年主打歌《壁炉》，王铮尝试用一种全新的波萨诺瓦曲风，将慢波和爵士乐完美融合在流行歌曲当中，带给你冬日的温暖和感悟。 墙壁上面挖一个壁炉，搭得很欧洲。眯着眼睛喝一杯酒，笑得很懒惰。你说要找个画家画一个我，挂在壁炉上面。我要画不吹风的，我要画不吹风的。我的生活要重新开始还是结束？时间在热带雨林里还是在沙漠？你的微笑和我的回忆在两个房里抢麦克风，快捂耳朵。 哒啦啦啦叭叭叭，笑得很懒惰。你说要找个画家画一个我，挂在壁炉上面。我要画不吹风的，我要画不吹风的。我的生活要重新开始还是结束了？我时间在热带雨林还是在沙漠？你的微笑和我的回忆在两个房里抢麦克风，快捂耳朵。 哒啦啦啦叭叭叭。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Everybody's gonna love today, gonna love today, gonna love today. Everybody's gonna love today, gonna love today. Any way you want to, any way you've got to. Love, love me, love, love me. 的艺人能够在英国的音乐奖当中与接招乐团 Take That 还有 Lena Lewis 等等老牌艺人和团体同场角逐，成绩呢也是平分秋色啊，真的让很多的新秀艺人望尘莫及。他就是 Mika， 刚刚带来这首 Love Today， 已经推出呢，不但在榜单蝉联了5周之久的榜首位置，而且专辑也是借此势头卖出了50万张的销量。要知道，在当年50万张可是惊人的数字了。那英国呢，著名杂志也形容它是最具娱乐性的高级流行音乐。

真诚，体现了过去的2021。感谢他，感谢你，感谢所有付出的，感谢所有经历的，感谢所有陪伴的。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即将迎来的2022，依然是属于我们的发光时代。2022，并肩前行，互相鼓励，加油，祝福每一个努力的你。 不怕有多少挑战，心中藏着答案，奔跑自由方向，梦想在对我召唤，等待勇气点燃，向光穿透黑暗。遭遇过多少冷眼，曾转过多少个弯，这一次我为自己勇敢，奔跑在这发光的时代，努力追我所爱，心中藏着答案，奔跑自由方向，笑着把眼泪擦干，在渺小的尘埃，谁愿低头认输，遭遇过多少冷眼，曾转过多少个为自己呐喊、yeah ，奔跑在这发光的时代，努力追我所爱，勇敢做一个最闪亮的存在，不怕光就会不自在，要活出我姿态，对于这世界才能算不平凡。出我的姿态，要最善良的存在、yeah、我们在这发光的时代，最热血的姿态，小宇宙燃烧才算最痛快，要把光释放的不奇怪，对未来多期待，现在